呢度一切嘅罪係講緊以前、而家同埋將來會犯嘅罪。聖經嗰度咁講，第九節亦都係今日最重要一啲嘅經文。佢咁講，佢話我哋如果認自己嘅罪，神係信實嘅，係公義嘅，佢必要赦免我們嘅罪，洗淨我們一切嘅不義。呢个圣经讲神是信实的，我们明白，因为神他答应过的事就会做，他答应过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什么叫神是公义？神在信实之余，他也要有公义。他公义就是他不可以让没有罪的成为没有罪，他不可以说哦，我觉得你今天英俊，那啊你既然你牙講大話又呃咗人又偷錢，哦，我就當算數啦，唔得，因為你做一啲人犯咗罪嘅嘢，係令到另外一啲人受到傷害，而呢樣嘢係需要有一種嘅懲罰啊。正如我哋地上嘅法律都係咁講啊，我哋如果係打劫人哋，我哋要坐監；我哋殺咗人，我哋要填命，有啲地方可能要死刑，或者可能終身監禁。而我们在地上犯的罪，在神面前是一些过犯，神是公义的，他要去处理他。他怎样处理？他就是靠耶稣基督为到我们去赎罪。所以讲到说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他自己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信实，他会来救我们。他是公义的，耶稣基督他已经帮我们顶替了那个罪的刑罚，所以他一定要赦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而这个的奠基于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有个过犯，我们不可以救我们自己，我们要靠耶稣他的血，他的牺牲来到去为我们赎罪。而在神的眼光中，罪已经得到那个应有的惩罚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而当中神是公义的，这个的罪的公价已经被耶稣来到去偿还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了一个无罪的人，可以行在光明当中，可以同神相交。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就要保守我哋嘅心，我哋去认罪，真真正正去悔改，唔系一日可以即刻可以改变到我哋嘅罪性，乃我哋有一个心愿意神去改变我哋，俾我哋有一个重生嘅生命，嚟到去再做一个神俾我哋应该去做嘅人。呢、这个就系呢段圣经所讲嘅嘢。二，这个的约翰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把握告诉你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呢？就在头几节说，原来约翰他说到论到原有这个生命之道，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怎样，他亲眼所见，亲耳听见，亲手摸过，不可以造假。他们是一个第一代的见证人，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过，这个耶稣基督这位生命我们都看见过，又作见证，将这个耶稣他传达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福音来到传给你们。那你听到这个经文之后，神给有一个的可以说一种的邀请，如果你认自己的罪，无论你一生人有几长，无论你由细个当中你是不经意还是故意，你可能已经积了很多的罪业。神讲过，无论你的罪是有几大，神都可以赦免。你的过犯好像血那么红，神都可以洗到好像羊毛那么白，好像一个黑板那样 插满了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神的拯救，就是好像一个粉刷一样，因为抹了冇了，将它藏在心海，在你当中，在神面前，你是成为一个冇罪的人，你这样可以同神一起去相交，有一个的交通沟通。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福气。如果你是愿意认自己的罪，愿意悔改，你都去信耶稣，神就告诉你，你那一刻开始，神就赦免你以前、现在，还有可能将来你会再犯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